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歡迎大家回到嚟浩浩汤汤。今日呢，我哋嘅讲题叫做哥伦比亚大交换，大家可能真係未听过呢个题目，但好有趣嘅。咁头先讲呢，原来就係啦，都话而家諗起譬如美国加州嘅新奇士橙咁啊，或者係佛罗里达州啦，出好多好多橙嘅呢，原来喺哥伦布即係之前呢係冇嘅。因为呢啲係旧大陆嘅生果，但係当佢欧洲人带入去呢，就发觉原来有好多地方呢係好适合嚟去種植，哇！於是咧就變咗而家我哋新奇士橙就係來自北美洲啦，咁樣樣。咁啊，譬如啦，蘋果啊，頭先講啦，香蕉亦都係。咁你而家諗起，哇！中美洲好多國家係嘛，就種香蕉種得好犀利噶嘛，係嘛？即係來自即係除咗即係亞洲就菲律賓啊嗰啲地方啦，但係其實中南美洲大家都會諗到香蕉。原來香蕉咧又係傳入去嘅，之前南北美洲係冇嘅。咁啊，葡提子又係嚇，咁你諗下啦，我哋今日成日要諗飲紅酒啦。又有加州紅酒啦、智利紅酒啦，係咪啊？即係以前就加法國啦，後嚟又多咗呢個澳洲紅酒啊。咁而家近年有多人中意飲美國加州紅酒、智利紅酒。五百年前又係冇噶，因為咧係冇葡提子嘅南北美洲係嘛？係咪好有趣？咁有啲你都估到啊，譬如茶呢樣嘢啦，即係南北美洲其實冇茶葉嘅，又係傳入去嘅。但係其他嗰啲咩芋頭啊、西瓜咁樣就難諗啲啦嚇。咁啊，稻米大家都會想象到，但係大麥、小麥原來都係傳入去。洋葱啊、芒果啊傳入去，但另外一樣嘢就要講下就係甘蔗啦。嗱，甘蔗咧其實而家係出好多，尤其是巴西啊，哇，出好多甘蔗。你知唔知巴西嚟講咧，而家咧佢好多嘅 叫 cash crop 咪呢叫？ 你可以咁講 cash crop 係啦，冇錯啦，叫做經濟作物。即係話咧，佢唔係愛嚟果腹嘅。講真啊，你淨係食甘蔗，你死梗啊嚇，營養不良啊，兼且爛曬啲牙添，因為佢係糖分嚟嘅啫嘛，基本上係嘛。好啦，咁但係咧，譬如巴西個甘蔗咧，而家佢唔整於我哋食啦，佢都係出口在製糖啦。原來佢用咗喺邊度？你知唔知啊？佢用咗喺汽車嚇。正如咧有一段時間美國咧就話佢叫做咩啊？粟米乙醇啊，或者叫做如果嗱留意下粟米呢個字係我哋香港叫嘅，大陸叫咩啊？ 咩米？ 玉米、玉米、玉米啊，所以咧，你大陸咧翻到去咧，你叫玉米啊，雞蛋炒粟米，你就唔好話就咁嚇，枝丹七炒粟米咁嚟講啊。其實玉米就係玉米。正如你知咧，就北方人好麻煩嘅嘛。我試過一次講個笑話俾你聽咧。 哦， 而家成廿年前有多咧，我翻大陸嗰陣時咧，其實我應該知嘅，真係唔知。 係咪做博士論文嗰陣 啊？咁啊，你咁都知啊？做博士論文啊？咁嗰陣時咧，出去食飯咧，我就見到。啊！有一個味菜喺個菜單，叫西紅柿炒蛋，未食過喎，叫一叫先咁樣。 原來番茄蛋 係啦，冇錯啦，原來咪就係番茄蛋啦。佢唔叫番茄，佢叫西紅柿。仲有咧，當然就係啦，就係地瓜啦，係嘛？地瓜就即係咩啊？知唔知啊？ 薯仔 爭少少，爭接近啦。地瓜係番薯， 番薯 咯。薯仔就係叫土豆。哇！你話係咪考起啊？土豆。所以完全不同的。好了，但是講回甘蔗這件事呢，就巴西呢其實他們已經是盡量不用那麼多石油，他就用甘蔗來去提煉那些乙醇，其實即不是提煉，直接是釀，就是釀酒，釀了乙醇 ethanol 嘛，就是我們喝的酒精，原來是可以用來做一個燃料，汽車燃料的。但甘蔗呢，其實講的是當其時在哥倫布之後呢，有成幾百年呢，其實就真係，即係你話歐洲人佢就覺得哇呢、這個好偉大嘅發現啦，係嘛？即係叫做地理大發現啊嘛 ，the age of discovery 啊嘛。但係其實對於世界上其他所有嘅民族咧，都係一個大災難。咁呢個大災難咧，首當其衝嘅咧，其實就係南北美洲嘅土著同埋非洲嘅土著呢兩度啦，即係大西洋兩岸啦。南北美洲嘅土著咧，大家知道啦，基本上咧係講南北美洲先啦，就近乎係滅絕嘅命運啦。你諗下而家。北美的原住民就是我們所謂的紅番，你去到美國，但如果有去過的話，或者你看荷里活的電影，你有見到多少紅番？基本上是零的，沒有的。即係咁樣咧，紅番嚟講咧，已經差不多係趕盡殺絕，嗰、那個人口係少得可憐嘅嚇。即係當然咧，而家嘅黑人嘅數量就多好多啦。咁但係黑人當然係另一個悲劇啦。黑人是來自哪裡？ 非洲， 非洲嘛，是非洲黑奴來的嘛，所以呢他就大量在非洲捉了些人呢，就運過去南北美洲，其實應該說加上中美洲，北中南美洲呢就從事這些這樣的粗重的勞動。 啊、好啦，咁啊講翻到個所謂 indigenous people 先啦、啊、即係北美洲嘅嗰啲紅番、啊、以前就係啦牛仔打紅番啊嘛。啊、即係其實直到很晚近的根本你就算上個世紀啊五六十年代啊，好多啲咩電影電視，尤其是一個很出名的叫做英雄級人物叫尊榮啊 ，John Wayne 啊，就係騎喺馬道周圍去打紅番嘅。啊，當時唔覺得有問題嘅，但後嚟即係慢慢慢慢咧，尤其是經過馬丁路德啊金嗰個民權運動之後咧，就更加爭取。即係嗰陣時其實已經當然黑奴解放啦，黑奴係1865年解放噶嘛，即係內戰啊，美國內戰之後啊。咁但係講真，解放之後咧，仍然一樣咧，那個歧視好大。咁所以咧，仍然係有好多呢啲咁樣種族歧視嘅情況。咁但係後嚟自從馬丁路德金爭取民權之後咧，啲人開始個政治醒覺，咁咧就唔淨止黑人啦，就對紅番。都覺得，喂，你不能夠成日在電視上打紅番，咁啊叫做英雄喎。其實你是在做緊一啲嚇、啊、屠殺，係嘛？咁所以咧已經冇再講打紅番呢啲咁嘅嘢，甚至有啲電影啊倒翻轉頭嚟拍嚇、啊，就頭先講與狼共舞啊嗰啲咁樣啦，將啲紅番咧就好正面咁描寫嚇，咁、啊、樣都有。好啦，咁但係中美洲、南美洲嚇、啊、就更加慘。嗱、啊，其實喺北美洲嚟講咧，嗰啲我哋話紅番咧，其實佢哋嗰個文化水平咧。就未係好高嘅，其實文化水平高低當然你可以好爭議性啦，嚇、啊、呢、這個就係政治正唔正確嘅問題啦。咁但係有時咧，一個簡單嘅劃分就係有冇文字啦，有冇曆法啦咁樣樣啦，係嘛？咁佢哋相對比較原始嘅，即係喺即係北美洲嗰啲紅番係冇文字嘅。咁佢哋有啲地方咧係有聚居，類似有啲城鎮嘅，即係啊，即係喺呢個中西部嗰度咧，後嚟啲人揾到啊，啊就係、是、有啲類似喺個山入面啊作出嚟啊已經聚居嘅地方，唔係淨係住帳幕嘅，因為我哋一諗起紅番。就住帳幕啊嘛，嚇就住帳幕，即係屬於嗰好似遊牧民族啊，就唔係一個定居啊，或者有農耕，但其實原來佢係有農耕嘅，佢因為佢分好多族嘅，有啲咧佢係有農耕嘅，咁但係咧一稍微南啲咧就完全唔同嘅世界啦，因為喺今日嘅墨西哥，哇，今日墨西哥大家都唔好亂咁去啦，大家知道個治安幾差啦，幾多大毒梟喺嗰度啦，係啊，但係原來當其時咧。非常之高度發展的文明，就叫做亞茲提克 （Aztec） 啊。呢個亞茲提克文明咧，原來佢哋嗰啲建築啊，嗱佢哋有金字塔嘅喎，但係呢個金字塔咧就同埃及人嘅唔同啦，佢係叫階梯型金字塔。即係埃及人嗰啲咧，就係一路咁直不甩上去噶嘛嚇，中間差唔多企唔到噶啦，除非你夾硬，即係佢一級級叫做咩啦，但係佢外形外遠睇上嚟咧，就係一路咁即係純粹斜上去啦，但係。中南美洲嗰啲咧就唔係嘅，好明顯地一級一級一級咁樣上嘅嗰種咁樣嘅金字塔嚇。咁、哦、咧、啊、就原來佢哋亦都有好多嗰啲宮殿啊、嗰啲建築啊、廟宇咧、啊，哇係好威王嘅，係嘛？嗰啲浮雕啊樣嘢，咁、發覺原來佢哋又有文字又有歷法，係嘛？咁樣咧係好先進嘅。咁、但亞斯提克咧，最後其實當其時咧去啦，因為哥倫布就係西班牙女王贊助啊嘛。咁所以後嚟咪最多去咪西班牙人咯。咁、西班牙人咧，其實喺中南美洲咧就真係犯下咗呢個滔天嘅罪行啦，係嘛？因為咧係好多係滅種大屠殺。咁呢個亞茲提克嘅文明咧，差唔多就俾佢哋咧一手去毀滅嘅。咁亦都咧，當然佢哋都睇到有啲嘢係令到佢哋好貪心，中意咧就係、是、黃金啦， 黃金 gold Aztec gold 啦嚇 A Z T E C 啦嗰個文明。啊、就是 Aztec 咁啊，亞茲提克啦。咁但亞茲提克原來喺墨西哥啦，但係再南少少中美洲咧。而家如果你大家睇睇個地圖咯，個中美洲咧，即係南北美洲即係連住嗰度咧，原來佢有一個半島伸出嚟咧，就是、向東北嘅伸延咧，嗰、那個叫尤卡坦半島，係好出名嘅。尤卡坦半島另一個出名咧，就係、是、因為科學家就喺嗰度咧就揾到6500萬年前。人類有排都未出現啊，就係話可能令到恐龍滅絕嘅嗰個隕石坑，係啦，就喺尤卡坦半島啦、哦，一半喺陸地，一半喺海底。咁但係而家我哋講尤卡坦半島附近咧，原來有另一個文明。嗱呢個文明咧就有趣啲嘅就係、是、白人去到嘅時期咧已經衰落㗎啦，嗰、那個叫做瑪雅文明、哦、啊已經衰落咗㗎啦，甚至有啲有個其實個城市咧照計佢哋話可能住成接近即係幾十萬人㗎，可以好犀利嘅，真係喺當時，但係如果已經係荒廢咗㗎啦。荒廢咗，差唔多就好似咧柬埔寨嗰個吳哥窟咁，即係吳哥窟咧又係白人去到嘅時期咧，發覺已經荒廢咗噶啦嘛。但係原來我哋元朝嘅時期咧，有一個人叫周達官咧，係去過呢個吳哥窟，當時叫做一個 乜乜王朝啊，吳哥王朝啦，係吳哥王朝，佢仲翻嚟中國寫咗本咧，嘅遊記嘅。咁後嚟啲學家就係要靠嗰個學者靠本遊記，但係白人去到吳哥窟其實已經荒廢咗。咁啊，瑪雅文明就差唔多啦。咁瑪雅文明咧就係、是、啲人都話點解會荒廢咧？可能係因為氣候嘅變化，亦都可能係瘟疫啊，或者最後唔掂叛亂啦咁。好啦，咁但係咧，所以佢哋毀滅咗阿斯提克啦、但係南美洲咧嗰、那個犀利啦。就是印加帝國 Incas， 原來在今日的秘魯的地方、或者延伸到智利，原來即在這個南美洲的西岸是又是一個非常高度發達的文明，就叫做印加文明。但印加文明呢，哇，他們的黃金先進，原來他們很喜歡黃金的、但他們的黃金不是用來做貨幣的，他們根本就不需要貨幣，根本都即係根本嗰度地方很富庶啦，係嘛？佢哋純粹是用來做裝飾嘅啫，咁樣樣周圍擺嘅。哇！啲西班牙人去到咧就直情兩眼發光啦，係嘛？卒之咧就為咗搶咗啲黃金咧，就又係滅絕一個滅種大屠殺嘅。咁、當然，大家如果有睇過嗰本書，我即係成日推介嘅咧，就係、是、美國作家嚇、Jared Diamond 所寫嘅 《Guns, James and Steel》。 係啦，《Guns, James and Steel》咧，其實佢咧就有幾個章節都係講呢樣嘢㗎。啊，就係、是、槍炮、細菌與鋼鐵咧，就係、是、話其實。固然嗰個屠殺係非常嘅慘烈啦，嚇、即係慘無人道啦。但係原來殺得最多最多嘅咧，就唔係刀劍槍炮，而係細菌嚇、因為嗱呢、這個就係哥倫比亞大交換入面咧，即係其實最悲慘嘅一幕啦。呢、這個大交換其中一個嘅咧，原來就係微生物嚇。頭先講嗰啲咧，就大家睇到啦，火雞啊咁樣嚇。呢、這個微生物咧，原來舊大陸係好多好多呢啲病菌。但呢啲病菌咧，我哋經過咗幾百萬年，最少幾十萬年嘅進化咧，其實我哋同佢咧已經即係共生啦， 共生 係就係、是、有一個免疫力，免疫力嘅。咁當然間中都會爆發啦，譬如呢個歐洲中世紀嘅黑死病都死好多人啦嚇。咁、但係大致上我哋嘅身體有好多免疫力，但係南北美洲咧對呢啲細菌咧係完全咧係冇免疫力嘅、因為係啲細菌冇喺嗰度嘅。但係當歐洲人去到嘅時期咧，就帶咗好多呢啲、就包括霍亂啊、痢疾啊，特別係天花。相信當其時咧，印加帝國咧，其實死得最多人嘅咧，係唔係因為嗰個嘅屠殺，而係天花 smallpox 嚇。咁而家我哋估計啦，講真，南北美洲經過歐洲人咁樣去啦、洗劫啦、屠殺啦，同埋帶去個病菌咧、我哋講緊最少咧係死咗係1500万啊，至到1600几万人嘅，好犀利，直情係等於一次世界大戰。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咧，死嘅人咧，即係如果係士兵死都係900万嘅第一次世界大戰。而平民咧，可能係因為各種原因死嘅咧，有人估計就700万，咁加埋先至係1600万，先至係接近南北美洲。嗱、咁但係當時佔人口幾多咧，就難估計啦，因為你唔知道原先嘅人口啊，因為原先人口冇一個統計數字，所以咧有唔同嘅歷史學家有唔同嘅猜測，有啲就話可能咧係死咗一半。到犀利啦，即係南北美洲嘅人因為咁樣死咗一半，但係有啲仲誇張，即係如果佢即係假設嗰個原先嘅人口係冇咁大嘅時期咧，你即係除一除嗰個比例咧，嗰1500万咧，有啲人話甚至可能死咗90%，哇，真係得人驚啊！即係10个就死咗9个。好啦，咁但係咧，原來南北美洲咧都唔係完全冇反擊喎。呢、這個反擊係咩咧？唉，應該係來自南美洲嘅，就係梅毒啦。 梅毒 是性病嚟嘅， 尼采都是死于 梅毒啦。嗱，梅毒咧，亦都有不同的假説嘅。原來有些人就話咧，梅毒咧可能喺亞洲一早已經有噶啦，不過之前唔啲人唔知道或者未爆發啫咁。但係亦都有幾強嘅證據咧，就話梅毒咧可能真係南美洲傳過去嘅。點解咧？嗱，因為哥倫布就1492年啦。但係原來梅毒嘅第一次爆發咧，就係、是、大概係1452年、1453年嗰陣時咧，喺熱那亞，唔係那不勒斯，應該係都係意大利嘅、意大利嘅。咁就係咧，好多嗰啲即係歐洲人去咗美洲嗰邊翻嚟，咁就喺那不勒斯就爆發咗呢個梅毒。咁啲人話仲唔係咁啊？咁啊，而家嚟講都係有一定爭議，但係大致上咧都係比較傾向於同意，就話呢個就係、是。南北美洲的反擊啦，嚇，即係呢個無意識的反擊啦。於是你哋歐洲人咧就帶咗梅毒翻嚟啦。咁嗰陣時梅毒因為未有抗生素咧，其實絕症嚟嘅，係死人嘅，係完全死人嘅，嚇，好得人驚嘅嚇。咁咧就嗱，講起呢個頭先各種交換咧，我講咗金啦，就未講銀喎。嗱，原來銀咧個影響咧係 同金咧係不相伯仲嘅。 哦， 因為你知道歐洲咧，其實佢哋嗰啲叫做貴金屬，基本上就金同銀啦。 嗯， 咁但係佢作為一個貨幣嚟講咧，兩樣都有用嘅。 嗯， 咁有時就金本位，有時就銀本位嘅，喺唔同嘅即係近代史嚟講咧。但係中國嚟講咧，可能大家都知啊，我哋香港嚟講咧，仲係哇，我哋去啊去搲搲咩啊？啊！佢賺錢咧就係搲銀啊嘛，搲銀啊嘛，係嘛？有冇人話搲金嘅？ 係冇 啊！嚇，雖然我哋而家成日話咩賺第一桶金，呢個係好晚近嘅講法。 嗯， 以前就搲銀啊嘛，仲有我哋嚇袋住嗰啲就係叫咩啊？銀包、 銀紙， 冇錯啦，銀紙啊嘛，係嘛？好奇怪喎！我哋全部用銀嘅，點解咧？因為原來中國咧喺好長嘅一段時間都係銀本位嘅，我哋嗰個貨幣係銀本位嘅。